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这个寒风当中会觉得瑟瑟发抖。嗯，那七级可以转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那今天夜间是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体来看呢，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的，但是风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大，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一定一定注意保暖，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就是旅行号107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的音乐，我们终于开始了今天的《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大家好，我是叨叨，我回来啦！哎呀，这几天这个，相信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们哈，都会被一个非常沉重的消息这个震惊到，就是我的搭档，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周准，把手指夹伤了。所以说呢，再次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憨厚老实的门，它也会有咬人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哈。今天呢，外面天气非常的晴朗，风虽然很大，可是呢，我们的心情会非常的好。那在这样的天气下，如果带我们去到一个充满着童话氛围，或者说是也是同样拥有蓝天白云，然后一年四季都特别特别好玩和有玩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不会很开心呢？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他上次来还是夏天的时候。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旅游局中国方的代表冯威，欢迎你。 谢谢叨叨，很高兴又来做客。 是的，我们也很高兴哈。对，大家肯定还会觉得哇，冯威你又来了。我告诉你哦，好消息，下午录播还是他，所以周日你还是能听到他的声音。 马上还会再回来。 是的，转个身我们就再回来了。今天主要是咱们想聊哪个城市呢？ 那咱们这周就先聊聊因斯布鲁克，因为上次夏天讲过萨尔茨堡。 哇，夏天的萨尔茨堡我可是印象深刻，太美了，说完了就让大家特别向往。对，然后冬天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节庆活动嘛， 没错， 对， 错， 所以还是有很多玩的，对不对？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城市。 好，我们先来一个概况啊。 好，对，因为这个城市它是位于奥地利最西部，就是奥地利本身像一个小提琴一样，那个形状非常有意思，然后它就在这个最西部琴把这块儿，然后是这是一个州，最西部的州叫迪洛尔州的首府， 哦，迪洛尔州， 因斯布鲁克，大家可能也许不一定特别熟悉因斯布鲁克，但是这个城市它不简单，因为它是三次冬奥会的举办地，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城市不大，但是它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这个城市位于阿尔卑斯山群山的山谷，所以它四面环山，城市中各个角度都能看到非常壮美的这个阿尔卑斯山的风景。 哇，因斯布鲁克 可以想象到吗？ 是的，大家可以，你们先想象一下哈，我也想象一下，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马上还是要例行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资讯。 好， 对，冯伟也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把我们更加精彩的因斯布鲁克全面的带给大家，好不好？ 没问题。 对，也带我出去玩一玩。咱们一起神游。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哈，来看看路上资讯都有哪些。好的，首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休假归来呢，我真是元气满满的给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的资讯环节啊。首先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哎呀，我的家乡黑龙江，最近呢，这个我的家乡黑河也是因为抖音上的某个网红，就是让大家一下熟知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进入网红界，呵呵。好的，那么来说一下黑龙江进京推介冬季旅游，这是他的一个大强项啊。近日呢，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18黑龙江省冬季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此次推介会呢是黑龙将文旅融合之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首次面向重点客源地召开的冬季文化旅游推介会。那推介会现场通过冰雪美景、冰雪艺术、冰雪游乐、冰雪美食、冰雪民俗、非遗文化等多方面的展示，采取游客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展示方式，向现场嘉宾和观众完美展现了黑龙江冰雪文化和艺术文化相融合的独特魅力。现场游客在冰天雪地展示区感受了雪乡古朴的民俗场景，在欢乐冰雪体验区佩戴 VR 眼镜体验雪域圣地亚布力高山速降的乐趣。那在冰巴内免费品尝黑龙江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我好想吃大列巴、格瓦斯，还有哈尔滨啤酒。那还有在推介会上呢，像黑龙江旅游新品牌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logo 正式揭幕了，全新的 logo 是选用了这个纵横驰骋、笔墨潇洒淋漓的书法体十个大字，与黑龙江大森林、大疆界，还有大界江、大冰雪、大湿地、大农业等资源的磅礴气势相得益彰，打造了冰天雪地黑龙江神州北极，还有冰天雪地黑龙江火山森林、冰天雪地黑龙江鹤舞雪原，还有冰天雪地黑龙江大美雪乡四条精品线路，以及冰天雪地黑龙江冰雪明珠哈尔滨城市游，满足了像各种比如说康养、研学、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覆盖多个年龄段的客群。所以说呢，黑龙江现在已经是敞开怀抱迎接大家的光临了，有机会赶紧在冬天去黑龙江啊，感受一下方便面是怎么在室外冻住拍照的。好，来关注第二条，来自广西南宁，咱们一北一南啊，广西南宁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完成，开街迎客，掌声，耶、yeah, 我们的冯威非常的配合，对，我觉得咱俩可以待会儿来一起播一下这条资讯哈、啊。对，经历改造的南宁市三街两巷，这个都有哪三街哪两巷呢？是兴宁路、民生路、解放路、金狮巷和银狮巷这五条。那于近日改造完成，开街迎客了， 这个三街两巷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成为了南宁的商业集中区和达官显贵的集中居住地。那2013年起呢，南宁市开始三街两巷的改造工作，整治改造工程对传统民居和古城墙等历史文物进行保护修缮，将保留大量老南宁的人文景观、民俗文化和美食文化。那该项目是南宁市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重点项目，已经被列入市级层面迎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60周年大庆的重点建设项目，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不是最北也不是最南，但是呢它是在中部偏南，安徽的合肥。合肥首次开通了直飞俄罗斯的航班，哇，现在真的俄罗斯是越来越火了。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冯维？ 是，俄罗斯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直航，所以其实我们中国游客到达欧洲非常方便。 是的，而且奥地利其实离俄罗斯，因为都在东欧那一片嘛，也不算特别远， 不是很远。对， 是的，大家可以一起都玩了哈。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个就是这样的一条消息啊。那记者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获悉，合肥已经正式开通了直飞俄罗斯的航线。据悉，该航线呢是安徽省首条直飞俄罗斯的正班航班，由俄罗斯沃拉尔航空公司的新型空客 A320 客机直飞，每周五往返飞行一班。具体线路呢是合肥起飞，经停新西伯利亚，最终是抵达莫斯科的。全程飞行时间要累计18个小时左右。哦，这个是比较长的，因为中间可能经停的时间比较长。那据介绍呢，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在今年11月末实现了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正式迈进千万级机场俱乐部，由此成为全国第37家千万级机场。哎，这还是值得庆祝的哈。那关注完三条国内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国外的消息。西班牙小城，哎，西班牙呢每次都是做一些特别有爱的事情。西班牙小城给5000只鸽子搬家，哎，这是为什么呢？西班牙南部城市加德斯鸽满为患，我的天哪，鸽王。鸽王之城经常骚扰在广场上进食的游客和当地的居民，为此市政府想出了一个非常打引号人道的办法啊。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加德斯市政府收到很多餐馆老板对鸽子的投诉，哎，他们老抢我们吃的。市酒店餐饮行业协会会长说，这些鸽子把市中心变成了他们的地盘，随意拉屎，弄得地面、建筑物外墙、餐厅、咖啡馆、台阶乃至顾客身上都是他们的这个排泄物，实在是这个太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经清查，室内竟然有8000只鸽子，远远超出这座小城的环境承载能力。而且欧洲的鸽子体态普遍偏胖，奥地利的鸽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是是，吃的好， 是的， 伙食好吗？ 是的，伙食太好了。然后呢，他们也不飞，也不怕人，太友好了。所以你走进他们 都很好。其实 是的，对，所以他们都是走地鸽，特别的胖。对，不过呢，这个加德斯市政府不忍心像别的地方那样哦，采取射杀和毒杀等手段减少鸽子的数量，不要这样啊，而是给他们搬个家。环境机构计划捕捉其中5000只鸽子，送到500英里之外的巴伦西亚省的一个岛上。那市政当局还将发起一场阻止人喂鸽子的宣传活动，防止鸽子数量激增。嗯。好吧，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有意思的小消息啊。那最后一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比较沉重的了。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遇车祸致3人死亡，在外国旅行应该注意什么呢？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啊。据报道，当地时间的9日，澳大利亚西部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恐怖车祸，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小型巴士和一辆汽车正面相撞。此起车祸已经导致3人死亡，多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起恐怖的车祸发生在9日下午，地点是在澳大利亚西部珀斯以北大约127公里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澳大利亚第9新闻网称，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白色小型巴士和一辆多用途汽车正面相撞。车祸后，许多人都被困在车中，数十名消防员、护理人员和警察赶到现场，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解救了这些被困人员。据悉，两辆车中共有大约12人。此次车祸当中已有3人不幸遇难，其中一人在现场就死亡了。另外2人是被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在10日去世。此外呢，还有多名受�伤乘客被送往医院，截至目前仍有10人在医院接受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沉痛消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就是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在这个途中发生了车祸。那所以也是在 对这些死者进行悼念的同时，我们也要警醒啊，到底怎么样去避免这些意外的事故发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外旅游切记注意 要熟悉所在国的交通信号标志，这是最基本的。那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强行抢道，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而在乘坐飞机或者乘车时候，一定要穿救生衣。万一发生交通事故，也不要惊慌，采取自救和互救的措施，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报告领队和警方。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通讯工具的畅通，一定要系好当地的导游或领队电话，以防突发事件。另外，最好记下你所在国家的中国大使馆电话。如果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一定要联系大使馆。而且呢，在这个习俗方面要尊重所在国，特别是有特殊宗教习俗国家的风俗习惯，避免因为言行举止不当而引发的纠纷。旅途当中应该时时处处讲文明、讲礼貌，不要恶语伤人或者与人争吵，以免破坏自己和同伴的欢乐情趣以及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好了，那么还是在这儿，就是友情提示大家一下啊，在外 是谁？神秘大来宾。 奥地利呢，真的是大家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啊，不管是这个音乐之声的电影，还是音乐之都维也纳，都会带给大家非常高雅和浪漫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城市，刚才冯威已经给我们大概勾勒了一下它的容貌，我觉得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每个人的想象了哈。再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冯威， 谢谢。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他所特别熟悉的一个城市啊，因斯布鲁克。 没错，没错， 是的，刚才也大致说了一下因斯布鲁克，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走遍全世界嘛，哪儿都有他们的足迹。正好今天咱们说这个主题呢，就有人发来说，像草原900说奥地利的湖光山色与街头艺术家以及古典建筑的特色，简直是太让人心驰神往了。 真专业， 对吧？奥地利位于欧洲的中部，与多国接壤，像什么东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南接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西部有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北部有捷克和德国，哇，那简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百家风范于一体。 这位听众朋友基本可以替我介绍了，我觉得 是吗？不， 太专业了。 是的，他应该是 深有体会， 去过的比较多，所以他是很喜欢奥地利这个国家。 他说的一点没错，因为其实奥地利本身就位于欧洲的真的是中心的位置， 是的，心脏的位置， 没错。所以其实从自古以来就是四通八达，包括因斯布克，它其实曾经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欧洲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 哦， 对，它其实它始建于1239年， 嗯， 有800多年的历史， 嗯， 对，所以是，而且曾经是，大家都知道西西公主对吧？ 对 ，Joseph 皇帝这个家族，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知道他是哈布斯堡家族， 嗯， 这个家族统治了欧洲400多年， 哦， 然后也是欧洲最辉煌的其中一个皇族吧， 嗯， 而且呢，他在统治极盛的时期，他的疆域其实是非常广泛的， 嗯。 所以包括整个欧洲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是他们家的，所以非常富 有。哦，好 有 钱呀。 对，然后他们曾经的首都之一其实就在因斯布克。 哦，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它其实， 是曾经辉煌过的哟。 而且整个老城你能看到它曾经辉煌的痕迹，有很多皇家遗迹。对， 现在因斯布鲁克它也是分老城区和新城区这样的一个布局吗？ 没错，其实主要因为城市确实不大，然后大部分地区都是老城区，然后都是这种古色古香，而且是这种很辉煌的曾经的这种皇家的建筑。 对，能想象到奥地利它的那种建筑还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具有东欧那种 皇家 范儿。对，皇家 范儿，没错。 哇，大尖顶特别有气势。 对，没错，很多这种宫殿啦，然后教堂的建筑。 是的。那所以说呢，因斯布鲁克大家可能去的相对来说少一些啊，普遍都是去奥地利肯定先去维也纳首都嘛，然后感受一下金色大厅啊，不管咱们进不进的去看一场音乐会哈，然后在外面拍张照也是好的。 对， 对，但是现在这个冬天的欧洲其实好多人觉得冷，因为冬天如果要是出游的话，只要你在北半球，好像每一个地方基本上都不会特别的暖和。 是是，其实在奥地利整个的这个温度是跟北京差不太多，包括因斯布克啦、萨尔茨堡。然后但是因斯布克其实冬天有很多人喜欢去。 是吗？ 为什么呢？就刚才我提到它是三次冬奥会的举办地， 可以去滑雪。 所以滑雪，因为滑雪这个主题现在特别热。 是的， 北京要办冬奥会。 对呀对呀， 对，大家全民滑雪起来已经。 是的，我觉得像这个因斯布鲁克，因为它四面都环山嘛，肯定有很多著名的雪场。 没错，它其实城市包括城市周边的小镇加起来有9大滑雪区。 是吗？ 有很多很多选择，而且基本上是有免费的这种大巴可以从市中心带大家到周边的这个滑雪场，半个小时之内，甚至最近的十几分钟就能到。 我的天哪，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 好了。 对 对，所以大家就是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啊，去欧洲滑雪呀、确实是好。你比如说像瑞士，但是瑞士呢，它虽然说湖光山色美，可是它真的很贵，这个消费是在那儿摆着呢。但是因斯布鲁克呢，相对来说虽然说可能 非常的合理，对， 真的很让大家向往哦。九大滑雪区域， 对对 对，而且市中心其中就有一个，直接在市中心，然后搭乘缆车，直接能达到阿尔卑斯山群山之中，然后就可以开始滑雪。 哇， 对，这个体验其实是一般的城市做不到的。一般通常包括去瑞士，可能去一个小镇，然后去到山上，然后用几天的时间去滑。但是在因斯布克，比如说爸爸喜欢滑雪，那妈妈们可以直接在城市里购物了。 对 对，带着孩子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对，去玩。对， 是的，而且这个每一个雪场它都有自己的小咖啡厅，你可以坐在那儿欣赏一下。你就想嘛，大家滑的都是阿尔卑斯山，那我们去因斯布鲁克滑呀。 其实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北炼山位置市中心的这个滑雪场，它平时一年四季它就是一个观景的地方。然后搭乘缆车半个小时之内就能达到阿尔卑斯山2500米的位置。就是如果不比如说滑雪不是很专业的客人的话，直接可以去观景，整个州的风景都能尽在眼底。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就是如果你在高空高处俯瞰一下整个这个自然风光还有城市风貌，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会觉得非常开阔。 对，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站在高处，这样比如说一个城市肯定有高地吧，然后你就在那儿可以俯瞰整个城市，那一个山脉它也有高处，你就可以俯瞰整个山谷， 然后风景一定是跟咱们在国贸三期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的可是阿尔卑斯山脚下，它是整个一个自然风光特别好。我觉得像有雪山有山的地方应该就有湖这些。 没错没错，它有高山湖，然后包括周边那些小镇也有一些星罗棋布的这个湖点缀着。当然其实冬天可能会滑冰啦，在湖上面做一些冬季的运动。 对，那所以说其实因斯布鲁克它是一个城市，对吧？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它跟北京比算作一个小镇，但是其实它是奥地利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对，就是基本上不管你 自己的机场 还有自己的机场，那咱们怎么过去呢？是直接飞到那儿吗？ 可以直飞，当然没有直接的航线，还是通过比如说慕尼黑，或者是维也纳去转。慕尼黑其实最近，慕尼黑到达因斯布克开车也就2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先飞到慕尼黑。 对，或者比如说现在因为刚才我们也谈到去欧洲的很多直航，有很多比如飞到维也纳或慕尼黑，或者法兰克福也可以转，就很方便。 然后或者呢比如说就是搭乘火车，因为伊斯布克的火车站就位于市中心的位置，对，所以其实出了火车站就可以去各个酒店，然后在老城里面逛了甚至，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城市本身，就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本身，好多人还是没有去过嘛，所以说我们还得给大家全面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老城，我觉得这个老城应该是大家必去的一个地方吧。 没错，因为主要的景观也集中在老城区嘛，大家其实刚才说了一个特别不太好的消息，在澳大利亚，好就好在奥地利的城市都不是特别大，所以步行就可以游览，大家不用担心车的问题，因为老城区也不能车进来， 哦，就直接是步行的， 对，步行或者自行车啦，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安全，带着孩子的父母们也特别放心，可以，然后而且有这种怎么说，悠闲的可以在城市里面去逛逛， 对，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各种古建筑，然后都是石板铺的那种路， 没错， 还有石头房子。 说几个重点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讲哈布斯堡这个王朝他们的首都，那他们的就是首都以前的就是皇帝们的官邸，就是霍夫堡皇宫，在维也纳有一个，在因斯布克有一个，外形建筑非常像，其实包括里面的那个辉煌程度其实是一样的， 对，你看这个就值得大家去看哦， 对，然后包括现在它变成博物馆对开放，所以大家有机会能了解到这个统治欧洲四百多年的这个家族他们曾经的辉煌，包括甚至茜茜公主还有 Joseph 皇帝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也对外开放，对，大家可以喜欢茜茜公主，因为茜茜公主太 公主梦 特别女生们我们很喜欢，对，大家可以去近距离的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 是的，当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值得大家去探寻哈，我们只是先给大家说个大概，因为马上要一个小小的广告啊，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因斯布鲁克等着你们。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晴，偏北风4-5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转3级左右。那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那再来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2到-4度。这个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但是风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穿一些防风的衣服。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继续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De la vie, je ne prends que la Dolce Vita, c'est tout. M'en voulez-vous? De l'amour, je n'attends qu'une main sans la bague au doigt. Comprenez-vous? 这样的音乐呢，就会想起在一个非常晴朗的冬日里面，漫步在一个就是老城的街头，这样一个非常雀跃的女生的身影啊，这整个城区都是她的，好吧。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就我 只能是先想象一下哈，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到这个老城，这个漂亮的老城就是因斯布鲁克。好的，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旅游局中国代表冯威，欢迎。 谢谢。 对，这个冯威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每次你来分享都会给大家勾勒出来特别美好的画面，然后 每次其实特别喜欢跟大佬跟周哲在一起，真的就像怎么说，我们聊的过程中我自己好像也回去一样， 是吧？虽然你已经去过 有无数次了吧， 是，但是还是 太惊人了， 还是喜欢，真的还是发自内心喜欢，真的 是 不是说因为工作，而是 对， 因为像奥地利本身它其实是集这种艺术文化，然后包括自然于一身的，而且融合的非常好， 对， 比如说在因斯布克老城里面，像刚才跟大佬在讲滑雪，其实一年四季半个小时内真的就能达到阿尔卑斯山群山之中，而且城市中到处是花园、绿地、喷泉，真的就像大公园一样，然后又有很多美丽的这种建筑，几百年的七八百年的建筑，然后这种 甚至皇家的建筑，所以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目的地。 是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国家，如果它充满了花园，然后就是有这样的特别，怎么说呢，特别好的自然风光，我就会非常喜欢。其实我觉得奥地利夏天的话，你想在因斯布鲁克它四面环山，冬天它可以滑雪，夏天就是 徒步了。 对啊，徒步，整个绿油油的，开满鲜花。 没错，因为其实在城市里面，还是刚才那个北脸山，直接在市中心上去，就能达到奥地利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的入口。 哇！ 所以大家直接可以在 它这个公园 上面， 有名字吗？它最大的这个公园？ 这个名字 有点拗口是吧？当地的语言， 所以可能说出来大家也不一定能记住。但其实大家可以记住，就是说去北脸山， 北脸山 Kett,、对，北脸山，因为德语的可能大家。记起来比较辛苦，但是北脸山简单一点，然后大家可以记住去坐它的缆车，在市中心，就在胡夫堡旁边这个缆车，然后直接到达2500米的位置，大家可以去做任何，比如徒步了，散散步，哪怕 对， 就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是的， 就好，对。 高空的就是高处的这个呼吸都是不一样的呢，有点稀薄。 其实很包括我每次夏天。我也一般会，其实夏天去奥地利，因为夏天的季节会非常好，然后温度也适宜，而且就是五颜六色的整个城市，然后绿色充满了整个的，怎么说，国家甚至是，然后在城市里面走一走，或者说在山上，半小时内只能达到山上， 对， 然后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在那边的话，若不运动，觉得是一个罪恶。 是的， 浪费有点。 你就面对这样的一个美景，这样的一个哇视野，如果你还想说窝在房间里面，我觉得你 是 待不住 的。是 的，再懒的人你都待不住。 真的是这样，所以当地人喜欢运动，然后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美好的自然里面。 是，那刚才咱们是说了几个地标性的建筑哈，在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区，尤其是老城区，然后刚才说到这个茜茜公主的房间啊，包括这个家族统治下的一些辉煌的历史，然后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漫步在这个老城的街头，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随处可见的小店啊，可以贩卖一些小东西？ 当然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刚好，为什么？因为马上要新年了。 哦， 新年前每其实整个奥地利都是这样，各个主要的城市，包括因斯布鲁克，它在整个老城里面会有六个这种大的非常大的这种新年市场，每年从十一月中旬开始，然后到新年期间，然后大家可以买到只有这个季节哦，只有这段时间 对 买到的一些当地，比如说艺术家做的手工艺品， 太好了， 当地特色的， 比如说什么二手市场啊， 没错，然后包括其实有些是新的，他们专门为这段时间，因为新年其实也是当地人非常重要，就像我们春节一样， 对啊，他们很重视的， 最重要的， 嗯， 所以新年之前的这一个半月期间是对当地人来说也是最欢乐的时候。 是的，咱们就是过年之前，春节之前，你看提前半个月就开始买年货， 对， 就是什么春联啊这些，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买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这个。新年市场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欧洲包括，然后在奥地利更是。 哎呀，我好想去感受一下呀！ 对，然后喝个热红酒，就是拿红酒啦，加上一些香料，加上比如说一些橙子，非常好喝。然后但是又很暖身，喝完又很高兴的。 他们当地是喝热红酒， 热红酒，对，热红酒。然后冬天，平时可能夏天喝一些白葡萄酒啦，然后红葡萄酒，然后冬季这个热红酒是很有名，然后可以在这些市场上吃到当地特色的一些香肠 啊， 然后比如烤栗子、烤苹果，然后 它这个市场是不单纯是卖东西，还有很多其他的， 有点像咱们庙会 我懂了， 是比庙会更有意思，然后更不是那么商业化，因为 是当 地人 不是那么的拥挤， 而且价格不会说真的像比平时要多出好多倍那种，很实在，对，只是露天的一个冬季的一个庆祝的市场吧。 对，我觉得好棒啊，就是因为看那个图片，虽然我没有实地去感受过，但是看图片就觉得特别的温馨。虽然其实欧洲冬天也挺冷的，就跟咱们这儿差不多嘛， 温度差不多。 对，等到他们就是新年之前，然后整个那个市场就开始挂满了各种小灯， 对， 然后摆着各种那种可爱的小玩具、小装饰，还有吃的， 没错。然后当地人其实也很爱逛这样的市场，对，包括其实平时，比如说不一定是在新年之前，那平时在城市里面也会有这种绿色市场 啊，绿色市场 真的是 是他们的 当地的这个农户 农户他们直接新鲜采摘的一些蔬菜水果，比如当天做的面包啦甜点，就会在市场上去卖。 那它这个市场是每天都有吗？ 对，有，在有些广场上是每天都有。 太好 了。然后这段时间比如说新年这段时间，大家更是每天都可以从早上九点到甚至十一点，晚上十一点能体不是十一点，也是大概九点吧，十一点稍微有一点晚。然后整个一天能体验到这种怎么说当地最特色的一些文化饮食，然后手工艺品小礼品，对这些。 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尤其年轻人啊，就是去，尤其去到欧洲旅行，就肯定愿意放慢脚步， 没错， 去感受一下当地人他们是怎么生 活 的。 这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 对呀，我是特别喜欢逛就是欧洲的那个市场，因为那市场真的跟我们的市场不就真的不一样， 是是， 对那种风格那种感受，所以你进去之后基本上你不想出来。 对，卖东西也不太一样，而且很多市场里面它可能咖啡馆啦或者餐厅也在市场里面， 哦， 很多这种有名的市场，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爱逛这种市场。 对， 如果到了当地的话， 对，因为女生可能还会喜欢稍微文艺一点啊，浪漫一点，比如说走在这个没有人的小巷子里拍张照，走在一个装修很漂亮的小店里面拍张照，打打卡， 随便一抓拍就很多都是大家。 真的吗？ 真的， 哇， 到了你去的话随便一个小转角 请让我住在这里。哇，我要啪住这个城墙我不走。 我到时候帮你 P 几张。 好的好的，帮我 P 上去。 然后刚才他有说女生我们喜欢一些比如漂亮的东西去各个地方去买，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也许有些朋友知道，就是谁都知道施华洛世奇，女生们其实我们都知道，然后也很喜欢，然后在北京也有很多店。施华洛世奇的老家就是因斯布鲁克。 哦，真的吗？ 这个很多朋友不太知道。 对， 对， 大家只知道是奥地利的，但是不知道是奥地利哪儿。 其实就在因斯布鲁克，然后它离因斯布鲁克城市大概开车十五分钟有一个小镇叫瓦滕斯。这是他们现在整个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公司的总部。 它是不是有一个小的博物馆？那个水晶的 是个大的博物馆。 大的博物馆。 它其实是这个小镇本身是这个家族创始。就在这个小镇，而且现在基本上整个小镇都是施华洛世奇小镇，可以说。然后呢，在1995年的时候，为了庆祝这个公司创建100周年，然后他们在整个把这个小镇上有一个山，有一座山，用山体改制成了刚才大佬说的这个博物馆，大家可以想象并不是一个小的。 我的天哪。 对，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因为这个图片或者这个博物馆非常独特，所以很多图片在网上大家包括一下 就成为了网红。 网红们去过了就这个施华洛世奇水晶世界。 对， 它其实是一个集这种有15个奇异展厅，它叫全部都是拿水晶为主题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建筑师来创作的15个展厅。 我的天， 非常的奇幻， 真的 脑洞大开，真的，大家有机会亲自去看一下。 在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真的是，就是我记得好像依稀记得这里面有一个大的那种水晶吊灯， 水晶吊灯，然后包括水晶教堂， 对， 水晶的圣诞树，然后水晶各种水晶的现代艺术，然后 简直了。 当然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水晶店也是在这里面。所以最后的一站一定要去买买买。 对，就是你在哪儿买买买都不如在他的老家买买买更合适了， 因为价格真的很便宜。首先能退税。在奥地利其实你买够6欧元之后其实就能够退税，能退15%左右，所以其实这是非常比如说像瑞士可能要买应该2-2-2-3百瑞郎以上，所以其实在奥地利是相当合算， 是的， 随便买点东西你就可以退税，而且比如说现在的季节正好是打折季，所以其实比如说像一般的水晶可能在跟北京的价格比要一半以下，对，一半以下。 哇，那这个真的是 可以 P 一点回来， 对，P 一点，对，我去背一点回来，然后回来是卖了它。 对，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大家去逛的，因为尤其是女生，你要进到这个地方，那简直就是进到了天堂感觉。 对，然后没关系，比如说男朋友们或者丈夫们可以去， 那对呀，他们干嘛呢？ 在小镇上的咖啡馆，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馆，他可以去 推荐。 就是瓦，就是在瓦滕斯的那个小镇上。 小镇上，其实镇子真的不是特别大，很小。 哦，那你一找就找到了。 水晶世， 对， 水晶世界走两步，然后就哎，咖啡馆可以去休息一下。然后，如果带孩子的家长们呢，也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个专门孩子玩的区域。然后孩子们可以在那边特别开心，然后慢慢去购物，爸爸去 咖啡馆 咖啡。 那孩子是有专人去 对 托管， 可以托管的。所以其实而且在小镇上非常安全。对，所以其实奥地利本身也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 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瓦滕斯可能更多人会向往说，哎，那我们去这儿去看看吧，它离因斯布鲁克不远是吧？ 基本上开车15分钟，有专门的 bus 大巴可以到达。 太好了， 对 对，哎，在奥地利交通怎么样？就如果因为不能开车嘛，就靠步行。那如果城市和这种小镇之间， 小镇之间其实主要还是开车，然后有公共汽车 啊。 然后因斯布克呢有一个福利，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种个人旅行者、家庭旅行者，都是我们有一个城市卡，因斯布克城市卡，它是包含所有的城市景点的门票。包括刚才我说到这个瓦滕斯、这个刷洛尔奇水晶门票、然后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缆车，去从市中心 到2500米那个， 对，北连山缆车、因为它一般的缆车价格就是在32-33欧左右到顶上、然后我们这城市卡一天的城市卡也才38欧元，所以基本上你去了一个景点两个景点主要的景点之外，你就开始赚钱了。而且这个城市卡还包含所有的城市的公共交通，包括去、 所有的城市， 所有城市交通，比如说，包括这个缆车，缆车我们也当做一个所谓的公共交通，你到达山上，然后包括去周边小镇的这些大巴， 就是城际之间的，它也包括 城际，对，因为其实、因斯布克怎么说，我们旅游局也是代表周边25个小镇，不光是在因斯布克，所以整个区域我们都是算作因斯布克，所以到达各个有意思的小镇，比如像刚才说的瓦滕斯、刷洛奇小镇，都可以用这个城市卡去， 太棒了， 去坐着公共交通 啊、 然后十几分钟就一班，非常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方便了。刚才说25个小镇，它的周边有 周边，对， 我的天哪，这么多， 大家可以真的、比如说除了住在城里之外，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周边这种，因为它离自然更近。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对于因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如果你要是第一次听到它的话，会觉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想去。因为这个城市可能本身不大，大家就会想啊，那除了滑雪还有什么呀？啊，除了滑雪，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历史老城区， 对，文化历史、购物、美食。 都有 美食的餐厅， 哇，这还没说呢。然后大家想呢，可能这些逛完了还有什么？还有周边的小镇，关键是交通还方便。 是是，所以其实奥地利包括像今天说的因斯布克，真的是非常好的，您可以待一周的一个地方，无论是春夏秋冬， 适合待一周， 适合待一周，真的就是你可以在城市里面去，轻松的去逛一逛，然后比如说以城市为中心，或者比如住到小镇住两天，我觉得对我们这种城市人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体验， 对呀，而且你还可以跟大自然近距离接触，多好， 推门就是山湖。对， 我的天 哪！ 对，可是说到住这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在因斯布鲁克是住在老城区吗？ 我建议，因为老城区的酒店选择非常多，从五星级的，然后到这种 Airbnb，然后到设计师酒店，应有尽有，就是而且都是步行。就从各个景点然后步行都能达到，一般通常半个小时内怎么着也都到了，所以其实 那这种太方便了。 而且其实在城市里面并没有说特别高的那种建筑，因为它要保护整个老城的一个风貌，所以那些酒店都很可爱，然后 它的酒店外墙是不是也都有自己的设计？ 全部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这种老建筑改成的酒店，因为其实城市包括政府它是要尽力保护整个城市的这个历史的文化遗产嘛，可以说，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个，比如说你外墙刷什么颜色，你都要报批，非常严格， 所以还是比较统一的。 对，然后而且整个的这个风貌要保存它以前的这种味道， 我觉得这也是他魅力之一，最大的魅力之一。 他把就是几百年的历史延续下来，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没错，但是有一些酒店比如说现代酒店，他可能就把里面装成非常现代的方式，适合现代人的一个居住，有的可能也是这种古朴型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 对，像什么这个民宿啊，那就是装修各异了，根据每一个房主的喜好不同。 对对对，没错， 但是都很好看。还有五星级酒店，它是属于那种就像咱们大的品牌连锁的这种五星级吗？ 其实在因斯布克只有因为当地的那个星级评价非常非常严格，所以在因斯布克理论上只有一家五星级的一个酒店。 是吗？ 对，然后它是那种高贵古朴型的，这 是那种城堡酒店吗？ 类似那种，内部就是那种类似宫殿式的那种古朴的那种。 这应该是当地的一个酒店对吧？ 当地的酒店，然后但是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他在因斯布克所谓四星级的酒店，或者说很多不挂星，但是他是 designer hotel 这种设计型酒店，我觉得从年轻人角度，我们可能会更喜欢，因为他的无论从设施然后到服务，其实都是五星级的，只不过他们不去评那个星而已，对。然后我觉得包括我每次去住也会选一些比如现代一点的，对，然后也当然试过这种非常古典的，然后皇家范儿的酒店，大家可以有机会都去感受一下。 对，我觉得还是去感受一下吧，风俭游人。 是， 对，他这个酒店就住宿在因斯布鲁克他消费怎么样呢？ 其实相比刚才到了说瑞士，他的邻国，其实他真的最近邻居也就瑞士德国什么的，它的消费其实比瑞士要便宜很多， 是吧？ 对，所以其实但是其实风景是很 对 很 差不多的， 很相似的，因为都是阿尔卑斯山区，然后而且本身因为因斯布克它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包括从白天购物也好，然后晚上夜生活，其实有很多丰富的选择。对，所以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目的地。 对，性价比，对，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要是去玩的话，还是要对比一下。 是， 对，就看你选择哪一个目的地，就每一个目的地都有它吸引你的点。 没错，没错。 是的，那如果你要是去到因斯布鲁克的话，你肯定是除了湖光山色，你还有它的这个各种老城区，它的各种美食啊，包括住的，我觉得酒店很值得体验。 对， 对，这个还是挺好的。 它其实近两年也有一些新的酒店，因为其实 又有新的酒店了。 新的酒店不会说像北京、上海那么每年有很多新的，不太可能，因为城市就这么大，而且它要保护它自己的这种古迹。那但是有一些新的，或者说里面比如说一个装修过的新的 designer 很有名的设计师做的这些酒店，我觉得这些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去体验一下。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比如说网站啦，或者是 就是官方微博呀什么的， 对，微博或者微信，我们会经常有介绍推荐这样子。 对，其实还是有一些攻略的哈，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没错，包括很多这种网红们，或者说很有经验的旅行者去过，大家可以去参考他们的一些旅行经验。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就在这儿，我们都是把这些攻略。就是分享给大家， 对， 真是无私的分享给大家。 是， 而且像这个冯威是属于我们的业内资深人士哈，专业人士，绝对是达人级别的。就只要你有什么问题，关于因斯布鲁克或者关于萨尔茨堡、关于奥地利，问他，他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都告诉你。 是，其实大家可能今年如果看过跑男节目的，今年的头两期的跑男，他们就去奥地利 啊，是吗？ 然后在因斯布鲁克。因斯布鲁克拍了两集， 哇！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说没去过的朋友想了解一下，也可以去看跑男今年的节目。对 对，其实奥地利这个它的风景简直是太美了，大家想都能想得到，因为网上有好多好多的图片嘛。 是 是，但是我觉得今天介绍的更多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所以好多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 没错， 对， 没错，因为像一般团队的旅行，现在据我所知，可能在因斯布鲁克只是待一晚，也许可能 太少了。 就是半天的时间，在我们最著名的金屋顶，刚才可能没提到 啊。金屋顶， 一般可能大家了解因斯布鲁克都是脑子里是金屋顶，因为所有人去那一定会拍一张照片。它确实很漂亮，因为而且 金屋顶是在一个高的地方吗？ 不是，它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面，然后真的是市中心。然后因为它太独特了，就是有一个悬楼，二层悬楼的一个建筑，然后屋顶全部真的是金色的，它真的是黄金包裹着。 我的天哪， 铜瓦片一共有2657块，然后非常金碧辉煌，真的是纯金白，真金白银。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个这么多人去。 所以非常有名，他其实当时纪念我们就是这个城市为这个城市建设最伟大的一个皇帝马克西米连皇帝第二次婚姻来建造的，正好明年是这个皇帝他去世500周年的纪念。然后500年前其实他也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很多这种非常伟大的这种建筑啦，包括让这个城市成为整个欧洲的中心，艺术文化中心。所以其实明年也会有一些纪念他的一些活动，文化艺术活动，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感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金屋顶哈，这是基本上旅行团必去的一个地方， 是， 但如果要是咱们作为自由行的客人想要自己好好游览一下，一天是肯定不够的。 没错， 是的，你最起码也得待个5天对，才能领略这个城市。 对 对，最后的一点时间哈，就是咱们来简单说说吧，刚才说的美食还没有展开说呢。那奥地利吃的那些怎么样？因为它跟德国他们都离得很近，是跟德国菜很像吗？ 对，所以很多菜系啦，很多菜其实差不多，比如大肘子啦， 大肘子啊，香肠， 一些香肠，或者是烤排骨啦，然后清煮牛肉这些，其实你在德国也能吃到。然后，但是在阿尔卑斯，因为Innsbruck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嘛，所以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很冷，而且人们都是要做很重的工作， 对，体力活， 体力，对，体力活，所以他们要摄入很多的能量，所以其实从因斯布克地区迪勒尔州地区它也有些独特的一些饮食，比如说 什么呢， 用比较重的 cheese 啊， 奶酪做一些包括用面粉这些做一些我自己翻成面疙的那种，面疙的类的这种，很好吃，拿 cheese 拿奶酪去炒的，然后这种放一些洋葱 碎，奶酪炒疙瘩， 对，咱们可以直接翻嘛， 这种，对对对， 然后放一些洋葱碎，非常非常好吃， 哇， 然后但是对现在的人来说，一整份有点多，仨人分差不多， 是吗？他们那个盘是不是分量都特大？ 非常大，而且像这种美食，你吃两口，前两口简直像天堂一样，然后 第三口 就有点噎住了，对，然后喝杯咖啡啦，然后或者喝杯热红酒，像然后或也可以吃点甜品，当地的甜品也非常的美味。 对，奥地利的甜品也真的是一绝啊，各种， 是的，是的，各种各样的甜品，然后只要不怕胖的话，就可以尽情享受。 是，没事，咱们好不容易出游一次，胖就胖吧，大不了回来再减。 对，然后比如说城市里有很多分布在城市里面的各种可爱的咖啡馆，我觉得女孩子们，闺蜜们，我们应该会喜欢。 是的，是的， 聊个天，然后包括就是撒赫咖啡馆其实很有名，在整个奥地利，然后在因斯布克也有一家，然后它其实就位于皇宫，就刚才我们说的霍夫堡皇宫里面。对， 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去吗？ 可以进去啊，然后在咖啡馆里，就冬天可能有点冷，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坐在这个皇宫的庭院里面，咖啡馆外面，然后去看一些，因为每年夏天七八月份的时候，在因斯布克在皇宫庭院里面有免费的音乐会。 哦，我的天哪， 所以你可以边吃边喝咖啡边去看这个音乐会，特别好的享受，而且还是免费的， 哇， 超值， 超值哈！我们就把想象和画面停留在这里吧，这就是因斯布鲁克，等待着大家去采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谢谢冯威， 谢谢道道，谢谢大家。 对，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 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峰，它以566海里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